绝配， 黄金搭档。 这是在那个坑，不是在那个火山啊，温泉的旁边吗？附近吗？还是 坑附近吧？ 其实那个鳗鱼饭是在人吉 啊，人吉 那个像云站那 块。太好了。 对对对，是在指宿这个地方，除了有火山喷发的一个可以观赏的景色，去那个这个海里哈，埋一埋自己 啊，埋一埋自己。 日本最南的火车站在指宿，是吗？ 对，是的。 这个一定要去打卡的吧？ 其实也是看个人的时间。 哦，远是吗？ 对，指宿它那个指宿这个地方的火车站并不是最难的 啊。 再往南有个叫西大山这个站，这个车站。 西大山。 对，它其实是已经废弃的一个车站。 哦。 对，但是因为它这个有个地理上面的意义嘛，最难，所以有人会特意的去那打卡。 哦。 这个车次每天可能就一两班， 哦， 你要根据自己的时间去安排。 对对对，安排一下。 时间来得及，那你可以去那里去照一张。 嗯。 也是很有意义的。 对。 去了吗？这个。 你去了吗？ 我。 听上去没有。 没有， 对，你看， 因为泡澡泡过时了， 泡澡就 舒 缓， 对， 然后呢就容易反乏，对不对？解乏， 一觉就睡过去了， 太好了， 对， 这是一觉起来，哎呀，泡了一个小时， 对对对，刚刚说到拍照这个问题，在本九州这个地方，北九州， 对， 有一个特别适合姑娘们拍照的好地方。 哦，说每个人拍出来都是森系的小仙女， 是这儿吗？ 是的， 哇， 北九州是在福冈的北面， 哦， 嗯， 那个地方也是被 CNN 评为是日本最美的30个地方。 CNN， 哎呦我的天 呐， 很权威的， 是的， 它有地名吗？ 怎么美呢？ 这个地方是在北九州的八幡市。 哦，八幡市好大呀！ 河内藤原，是的，它是这个藤原呢，是个私立的一个藤原，它每年只开两次，每次只开半个月。 哎呦， 每年只开两次，那 一共一个月 时 间 吗？ 对，它就是会在四月底到五月初这个半个月去欣赏紫藤花。 你赶上了， 正好赶上， 太幸运了， 太美了。 对，另外就是可以在11月底到12月初去欣赏枫叶、红叶。 哎呀，好，大哥，我问一下哈，我也看过很多的植被。 啊，植被 啊， 什么专业名词？ 什么 植被？ 高山植被啊，灌木丛啊，高尔木的都了解过啊。 啊，都了解过。 但是唯独我没去过国外，我没出过国，我这一辈子。这个紫藤花是什么呀？东闲事儿，这个花。 紫藤花 没见过， 就是紫的呗。 啊，紫的啊。 他说叫紫藤花，但其实这个 不是 园区里面有22种。白的，然后那种淡粉色的，还有那种紫色的都会有， 花 而且长短不一，就会有一个那种长的竹棚，镶嵌在上面，就像流苏一样， 哎呦， 太美了， 花海。 我跟你说，这个就绝对天然布景，这是， 对，是的，而且它那个藤原，它票价分成500、1000和1500， 还有区别， 三个档次。想问一下二位主持人，你们会选择哪个档位？ 我来， 1500，那你说。 都去看看 啊！都去看看， 行吗？ 肯定是，那就一张票就可以了。 选最贵的，来一条选最贵的。 我也选最贵的， 1500。 啊，说的很对， 嗯， 就是他对，跑偏了， 很好，很好，很好。 啊，行了，周驼，你别在这老 带 歪 我 们嘉宾， 真是的 啊！你不要这样， 1500和500完全有区别。 它就这个半个月的时间呢，在初开或者快要谢的时候是500元，中期是1000元，在建青也就是满开的那一天的时候是1500。 啊，了解了，这不是小水的前中后吗？ 所以就像电影上的选，只选最贵， 对， 只选最贵， 最漂亮的。 那 如果我们要 去，肯定要是 对啊。那要是比如说，我是买了一 没赶上 这个，对，但是它哪天？他也没个确切时间啊，开的最好。 就是买这个票呢，只能在日本当地的像711和 Family Mart 这种连锁便利店，自动贩卖机上去售买。对，我们就在落地的第一天，然后就看看我们可以去的那几天，哪天是最贵的，挑一挑。 是 这样的，它是有一个区间的，这几天可能就是有1500的，你就买1500；没有1500，你就买1000。 对，就是看你能去的这三天，然后哪天是最贵的。 是的， 了解了。挺好， 挺 好，挺 好的，挺好的，这样也比较合理啊。 说拍照都是小仙女，刚刚说那个花海当中，真的是随便一站一拍，那会不会有很多人在里面拍照呢？ 这个也是九州的好处，它不会像东京、京都常年的那么多人。 对， 即使是在这个最适合的季节，因为这个岛本身就很小众一些。 几月份最适合呀？ 就是如果看紫藤花的话，肯定就是 四五月份， 对，四月底五月初是最合适的。对，但是因为它这个

因为我个人是属兔的，我就看见一个兔子碗，我说哇，这简直就是属于我。 嗯， 然后呢 赶紧收。 对，我就说这个跟他大概砍了个价格，可能是50块钱吧，一个 人民币， 就很精致，就有点像景泰蓝的那种风格， 很漂亮。 然后呢，他在把这个给我包这个碗的时候，突然说，哎呦，你这个好像有点瑕疵，这个上面那个画的这个圆不是那么的圆。 哎呦， 哎，我再给你便宜10块钱20块钱吧。我说这个我都已 经，他不说咱们根本看不出来， 咱们都看不出来。 我哪看得出来？就是他自己会对自己这个作品去负责任。 哦， 你看看是不是？ 真棒， 啊，而且很热情哈，交流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障碍。 嗯， 有个计算器解决一切。 对 啊，是 说个数， 是不是？对吧？ 嗯， 5公里，你大概多长时间可以从那里边尽兴而出啊？哦， 嗯， 就因人而异， 肯定是逛不完的。 因人而异 了。 对，就是如果你每家店都逛的话，可能一整天吧， 哎， 一两天都逛不完。 5公里， 王 府井才多长啊？ 对，5公里，你别看它这个走路，咱们就正常走5公里也得是个把小时呢。 因为每家店铺里边还有各式各样的，你还会去挑啊，有各种搁筷子架呀，或者是那种烧酒的酒壶啊， 餐桌上所有的一切。 你想吧，就是日本他做什么都那么精致，就这些小东西，你一进去，每家店都不想出来。 买块糖包装都让我们觉得很赞叹。 是的，然后再走到4.9公里的时候，哎，咱们回去那第二家挺好的。 对，你崩溃了。 有这样的朋友？ 有， 对呀， 就先看看，我先不买，然后再折回去，那就嗯， 对，因为他每家会有自己个人的特色，你可能错过这家店，就错过了这个小工艺品了。 是的， 对， 错 过就是永远错过。 在外面买东西的时候，特别是我们不经常去的一条街哈，你看那个东西，就是你如果能真的没问题拿就拿下了，别再回来拿，一般都会没有，或者就是那没有那个劲儿。 对对对，你一定要是自己看好了。但是这个对于选择困难症的人来说，可能比较难啊。 对 对, 对， 哎呀，我再比比，哎呀，我再回去去找第二家， 对不对？ 对，那就尽量不要让自己留下遗憾。 对对对， 是的，是的。我们看到了，其实我们的时间还有5分钟的时间哈。 嗯， 我们的某某还有一个未来可期的第三个大纲。未来可期的意思是你还要再去是吗？还是怎么样？ 对，是的，尤其是在人集的时候，因为跟那个老板很投缘，他还是他说我们这里边夏天的那个烟火大会也很漂亮。 哇，烟火 就在7月底啊，8月份的时候， 暑假的时候。 对，每个城市可能时间不太一样。 烟火。 对，就是那种像东京可能会规模更大一些， 哦， 这边可能就是会人稍微少一些， 就像类似 小巧一些。 哦，夏日祭那样的吗？ 对，是的， 哦， 大家穿着那种日式的和服浴衣， 嗯， 然后在一家人坐在这个草地上， 嗯， 一起看着天空中盛开着朵朵的这个烟花， 大刺花， 大刺花砰砰的， 很好，好， 就非常的浪漫。 是，这是一个要可期的地方哈。 是的， 还有呢，就是有什么福冈熊本城福冈的五鹤公园。这是一个没有去打卡的地方， 像是因为它这个日本很狭长，它日本它那个樱花盛开的时间也不太一样。 哦，去看樱花。哦， 对，像大阪可能会在4月份去看樱花，然后九州岛呢，因为比较靠南， 越南越晚， 会先盛开。 哦，先盛开。哦，南嘛， 哦， 对 对 对， 越往南， 反了反了。 对，它更温暖，会先盛开，所以可以在三月份的时候去九州岛的福冈呀、佐贺呀等一些地方，还有熊本城，就是那个幸福部长熊本熊的这个。 是的，哎，去那个熊本，就是那个熊黑。 熊， 对 对 对 对， 吓到柯基， 是的，是的，对对对对对， 就是各种一个表情包大咖， 是的， 是 的， 动图的时候必须要记住这么一个人物。 对，熊本，你这次去了吗？熊本 啊，我也去了 啊，见到熊本部长了吗？ 见到了 啊， 就是他部长在一个百货大楼里面有一个部长的幸福部长的办公室。 他个头怎么样？个头。 微胖 啊，是属于也是一人等高的那种，1米7几， 差不多 啊， 会比我高一些。然后呢，他每天每周有会有固定的几个时间段出现，他不是长期的在那个办公室里面。 哦，那就是大热天的那里边的工作，熊本里边的工作人员，就是他的本体会热吗？ 本体可能也热，但是他还会非常卖力的给大家做各种的动作，就是跟我们表情包 交流 基本上一模一样。 是吗？哎呦，3D 立体的表情包。那我要想看看本体，比如说他们也是很辛苦的，他会把这个头套摘下来吗？不会， 不会， 不会。哦， 熊本就是熊本， 对，他就会让你保留这个幻想在里面，不会露出自己，不会突出个人的一个。 哦， 对对对对，很尊重这份工作和职业， 是的， 职业道德嘛。 嗯， 对，一切这啥子还可以戴上吧。是不是？那人就是这样吗？还有就是东之温泉，就是因为是5月份去的嘛，没有赶上冬天的温泉，而且到了冬天，因为那边也有很多温泉资源哈。